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还是徐老师孟广美啊。这两天啊，黑龙江宁安沙兰的这个洪灾啊，昨天咱们讲性之所。 你知道那个一具具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阴影，因为吉林雨中就在我家隔壁而已。然后那天我还记得他们举行公祭的时候，晴空万里，就在他们举行公祭的时候，我在操场上面，因为我们的操场就在他们的操场，是我们是合用一个操场的，你就看到天边一朵乌云，真的就是直奔吉林雨中的上空而来。我你就看到那个，然后就开始就在吉美雨中的上空下雨，连老天爷都哭泣，所以。